备下佩玉，依次而坐。紧跟着众武将迈虎步腾腾腾来到中央大战船上，头戴纱巾，身披软铠，外罩战袍，依次而坐。曹操头戴硬翅乌纱，身穿红蟒锦簌簌花绒绕，蟒翻身龙探爪，下穿海水江崖，腰横玉带，足蹬官靴，有侍卫相扶，来到中央大臣之上，绕到座位之前，所有文武官员全都站起来，拜见丞相，称为将军，列位先生就坐，谢丞相，这气派大了。文武官员全都落座了，曹操居中而坐。曹操往江中这么一看，一轮明月升起，这月光照在长江之上，如同素练一条。什么叫素练呢？就是白绢。您想，月光之下照在江上，唰，就跟一条白色的绸缎似的，随风荡漾，那情景可就漂亮极了。曹操仔细看，往东边一看，柴桑之境；往西边一看，夏口之江；北看樊山，南看武林。曹操心胸开阔，来呀，乐器摆上酒宴。酒宴摆好了，一道菜一道菜一道菜全摆好了，这不能跟戏台上比，这戏台上味儿了哇哇的，往那么一喝没了，是吧？其实没喝着，喝点空气什么也吃不着啊。这戏台上主要摆的是这气魄。酒宴摆上了，众文武官员看着曹操，旁边有侍御之人，就是伺候人，在底下斟酒布菜的，一个一个都是锦衣绣袄，长得也漂亮，穿的也漂亮，都是四川的锦的，在灯光之下闪闪发光，整个中央大战船上灯火辉煌，亮极了。曹操往左右再一看，整个水师大营，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万盏灯火齐明不雅如满天星斗落在人间。曹操顿时觉得心旷神怡呀、啊！您想想，此时曹操什么心情？雁长江下边百万大兵，而江左五万人马。曹操此时灭吕布、灭袁术、灭袁绍，收降了宛城的张绣，深入塞北，直抵辽东，战败了北国乌桓。而今刘备、刘玄德带着关云长、张飞兵败夏口，只有江东六郡81州，此一趁过江把江东挪下来，安汉使天下，我霸业可成。曹操心里边十分狂傲。手下人敬酒，曹操端起酒来一饮而干。众位将军，列位先生，丞相，想我曹操自打山东起事以来，灭黄巾，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扫平四海，而今大兵南下，智夺江东，拿下江东六郡81州，天下一统，我曹某心安。想我百万大兵，千员大将，百万雄师在此，孙权六郡81州岂能不落在我曹某手中？得完江东之后，天下太平，众位将军、列位先生，跟我共享荣华富贵，一享太平盛世。您想曹操这时候什么心情？众战将全都站起来了，众位先生也都站起来。哎呀，丞相，丞相，您说的太好了，我等节来丞相福荫庇佑。这句话纯粹就是马屁话啊！我们就照着您保佑我们的。曹操端起酒来一饮而干，旁边有人伺候着斟酒拨菜，曹操夹菜然后喝酒，那一杯酒一杯酒，这个敬酒这个敬酒，曹操喝得很高兴。曹操喝着喝着，这酒劲儿可就上来了，看大家伙全都很高兴， 曹操用手江南一指，鲁肃周瑜啊，你们认为几万人马能阻挡我大兵南下？可你们要知道，你们这心腹战将而今要归降我曹某，这是天助我也。谋士荀攸赶紧过来了，端着一杯酒，丞相勿言，千万不要泄露出去啊！哎，文大呀，今在座诸公皆是我曹某心腹，岂有泄露之理？来来来，众位请，大家尽兴喝酒。曹操用手往下口一指，诸葛亮啊，刘备，我曹兵百万大兵，你江下小小弹丸，蚂蚁岂能撼动泰山？嘿嘿，岂能不败？来呀，饮酒。说完了，鲁肃、周瑜，你们手底心腹人归降，这是天助我，我要胜利了。刘备，你们还折腾什么呀？诸葛亮就这么一点旮旯地方，还跟人求的，在人翅膀底下威的，能不打败仗吗？所以你看，曹操此时志在必得，所以说兵骄者必败呀。大家伙儿全都把酒杯举起来，丞相，您说的太对了，马上进兵江南，就能灭刘备，灭孙权，一统天下。好，众位将军，来呀，饮酒啊，饮酒！大家陪着曹操杯杯敬，盏盏干，这菜是一道一道的往上上。曹操往江南看了看，众位将军，老夫今年54岁矣。说到这儿，曹操心中一动啊，曹操54，自打山东起事，现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曹操为国操劳啊。咱们现在看《三国演义》，知道曹操确实有英雄之志，曹操是个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诗人，而且曹操确实富有英雄之志。曹操说，我今年54岁，人能有几个54岁？那么曹操这句话内有含义，我都到50岁了，现在江东还没到，现在刘备还没灭，我多么希望把刘备灭了，把江东孙权六郡81州的事业归了我，然后我保着汉献帝在许昌太平盛世治理天下。上回我说过，如果说这些人早早的全都归降了曹操，曹操一统天下，都不为自己去争夺地盘，那么老百姓是不是沾光？可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这些人都为谁？都为自己，但都有理由，都说曹操是奸臣。曹操说，我今年54岁的，那意思我的霸业还没完成。曹操心绪波动，心潮翻滚，我今年54岁，江南乔公是我年轻时的好友，此一次大兵南下灭孙权、擒周瑜，得下江东事业，我还面见乔公索要二乔。乔公两位女儿沉鱼落雁之容，碧云羞花之貌，倾国倾城，天姿国色，可惜一个嫁给孙策，一个许鬼周郎。我夺江东，誓娶二乔，而今已盖好了铜雀台，就在漳河邺郡。娶下二乔，放在铜雀台上，陪着我曹某以乐晚年，我虽死无憾。曹操当着文武群臣，反正什么都说呀。这也是曹操确实真实想法啊！大家伙也都知道，啊，战宛城的邹氏虚娘半老，有点风韵犹存，还当压寨夫人呢。大将典韦死了，儿子曹昂死了，侄子曹安民死了，千里马绝缨死了。曹操善娶别人遗下的媳妇儿。虽然说小霸王孙策死了，大乔在宫中居双守寡，曹操念念不忘大乔小乔， 气过来之后放在铜雀台上陪着我曹操饮酒作乐，这边搂着大乔，这边搂着小乔，以乐晚年。你要看人评论三国，评论曹操，说曹操善取别人之妻，以为乐也。那大家伙说什么呀？您娶吧。哎呀，丞相，请请请！大家伙都给曹操请。曹操端起酒来一饮而干，就在这时候，天空中呱呱呱，曹操抬头一看，一群乌鸦往南飞去啊！啊，咱们中国人有习惯哈，都认为乌鸦是不祥之兆，都喜欢听喜鹊啊。您看现在为什么我活得挺结实，就我搬的这个广渠门外的惊喜阁哈，我们住在三楼，就外边的天天哗哗老飞着喜鹊。我跟老伴说，你看这喜鹊啊，他说冲你来的，我说冲你来的啊。都喜欢喜鹊，不喜欢乌鸦。这乌鸦这么一飞，曹操心中一动，看了看旁边的战将和谋士还有侍御之人，乌鸦为何无故而鸣？旁边站着一人挺机灵，会说话，嘴巧。丞相，这是这些乌鸦呀，看见咱们灯火齐鸣，他以为是白天呢。灯火齐鸣，他以为是白天，这么一照，他无处可落，所以南飞而去。曹操此时候喝酒有点喝多了，来来来，看酒，端起酒来一饮而干，站起身形，走到床头，到了船头这一站，来呀，看数伺候。中军官往下传令，当兵的就把曹操这条大槊给扛上来了。什么是大槊呀？就是大枪。您查查汉朝的历史。啊，那时候兵器没有分得那么匀的，您老别听我们说书的说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是吧？带钩的带肉的带刺的，没那么麻烦。大槊就是大枪，也不像戏台上还有曲曲弯弯的，什么还有咱们说《隋唐演义》《金鼎枣阳槊》，没这个，就是一条大枪，大铁槊。说多长？历史记载丈八而长，有人说是一丈零八寸，有人说是一丈零八尺。我按这一米等于零点二三米，一尺等于0.23米，我一算不对。这要是真是一丈八尺，这大槊得四丈多长，这怎么耍呀？这个要是按着一丈零八寸呢，0.23再一乘，一丈零八寸是2米多一点啊。这我觉得2丈多一点还能拿得动，是吧？所以呢，古代的尺寸跟现在的尺寸不一样。总而言之，对待这些东西都是夸奖而已。笔下嘛，口上都得让它生辉，所以大槊挺长。砍槊伺候，兵将把槊抬上来了，交给曹操。曹操把槊接过来，在手中这么一挺，一看这槊，心里就想着自己这几年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不易，众位将军列位先锋。曹操两把比过人，一抖这槊，老夫凭此槊灭黄巾，擒吕布，收袁术，灭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不负大丈夫之志也。然后把这槊就在船头上啪这么一戳，当兵的赶紧一扶，说横槊赋诗。怎么横啊？就把这槊往当中间这么一戳，戳槊赋诗不太好听啊。当兵的在这看着曹操这槊，一边一个。曹操用手一指长江，老夫今天踌躇满志，感慨万分，吾将作歌尔等贺之。就是我唱一首歌，大家伙随着跟我唱。大家伙先站起来，丞相请，丞相请。曹操《横槊赋诗》这首短歌行，我上回说过，《 郝寿臣老先生啊，当时排这赤壁鏖兵这电影的时候，心脏已然不好了啊。我父亲每礼拜都跟郝老先生聊天去，忘年之交。正好赶上电影制片厂这导演跟郝老先生商量，说您能不能出演曹操？我确实演不了了，让世海来吧。我父亲在旁边说：“您让世海来，我对您有个请求，您得把《横槊赋诗》这场戏交给世海。”因为袁世海先生比我父亲小哈、啊，袁世海先生娶媳妇儿婚都是我父亲给合的，我管袁世海叫叔。就这么着，我父亲在旁边瞧着，一招一式，郝寿臣老先生把这《横槊赋诗》交给了袁世海先生。啊，我上回还说过，我也不知道他是忘了还是老先生就这么教的，啊，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指那地方指的不对，我跟他闹着玩啊。这个呢，反正我们爷儿俩都这交情是吧？这《横槊赋诗》，郝寿臣老先生传给了袁世海先生。曹操要做这首《短歌行》，曹操离开这槊转身行，就在自己的桌前，旁边是众文武。曹操高声唱这首短歌，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会学啊，但是我父亲怎么教我的，我今天就这么说。曹操用手一指，众公请听，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其实过去还真是唱众人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皎如也，何时可辍，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月磨杜迁，往用相存，气阔谈咽，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当然戏台上他演的是气魄啊，戏台呢他跟说书不一样，咱们也不能强求说曹操一边唱这短歌旁边有人讲，这不可能啊。而且戏台上只能温了把瓦了温，这么一吃就算酒宴了啊，真把丝儿都票炒全都摆上去啊，这混性的味儿大家伙全站起来了，因为他们家伙都吃不着，我们在这听也看着怪馋的慌的，全走了啊，这戏也就没法唱了。台上要的是气魄，所以也不可能把这首短歌行唱得那么圆满，把曹操这气势就唱出来了。曹操这首短歌行写得好，他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其实曹操主题思想这首短歌行就是一首求仙歌。曹操唯才是举，曹操思贤若渴，求贤。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尊重生命，为您点赞。